Thank you. 天3:15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柴可夫斯基的第6悲怆交响曲和斯克里亚宾的管弦乐作品《狂喜之诗》，由穆蒂指挥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演奏。